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0:10，很高兴在电波当中认识你。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天马行空的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一，教师节，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祝福收音前的每一位老师节日快乐。节目开场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蹦恰恰，感谢有你，老师。 我像迷途羔羊，每当陷入迷惘，你总是在我身旁，指引正确的方向。曾经年少轻狂，曾经一直飞扬，你总是在我身旁，照耀永恒的明光。你带给我喜悦和平安，无限的恩情满怀温暖。你带给我改变和成长，飞越宽广的门窗。感谢有你，日子更有意义。感谢有你，生命充满涟漪。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你就像一座灯塔，照耀着我，指引着我正确的方向。误入歧途这四个字才没有出现过，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我的心意，只有衷心的对您说一声谢谢你，老师。 你带给我平安，无限的恩情满怀温暖。你带给我改变和成长，飞越宽广的门窗。有你，日子更有意义。感谢有你，生命充满涟漪。 始是送给所有老师的音乐作品，彭佳佳所演唱的感谢有你老师。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听到我说这个彭佳佳会有一种似曾相识，但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到底是谁。我提醒各位，曾经有一出非常火的电视剧叫做家有仙妻，对，就是那个鼻孔巨大的阿贵，是不是立马就想到了电视当中很多搞笑的画面？不过今天难得请来他唱如此严肃的音乐作品，在听完了这首感谢有你老师这首歌曲之后，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的以身作则和学生们一起戒烟的故事。张伯苓老先生1919年之后相继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有一次呢，他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于是他便严肃地告诫那个学生说，抽烟对身体有害，你戒了它吧。没有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俏皮地对他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了吗？张伯苓对于学生的责难歉意地笑了笑，立马唤来工友将自己所有的香烟全部取出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爱的那个烟袋杆，诚恳地说，从此以后我与朱同学共同去戒烟。果然打那儿以后他再也没有吸过烟了。在这个时间跟你分享这个故事，主要是想提醒收听前的每一位，不管你是为人父母还是老师，言传不如身教，你是什么样子，很可能你的孩子、你的学生就是什么样子。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的这首《你的样子》。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下到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记的世界，曾经拥有你，你迷着我的生命。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他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以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人影，照我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旁边的你伫立在漫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这一水的灯笼，潇洒的你在栀子花季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朝暮的人中。 这是来自于罗大佑所演唱《你的样子》。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看到 一对母子在地铁上的一段对话，想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在地铁上呢，看见一个小男孩在吃东西，妈妈跟儿子说，儿子，地铁上有三只羊，中途来了一只狼，那么还会有几只羊？小男孩自信满满的说，没有羊了，因为狼把这些羊都给吃了，妈妈我早就知道了。妈妈紧接着说，不，还有三只羊，因为地铁上不能吃东西。这个时候小男孩听了妈妈的话之后，默默的就收起了零食。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这半大不小不太听话的孩子，你正面的去怎么说呵斥他，未必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可是你婉转一点，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思维，或许你想达到的效果会更为明显一些。下载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苏云所演唱的《小小的羊儿要回家》。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呀嘿，成群的羊儿回家了，咿呀嘿。小羊儿跟着妈，有白有黑也有黄，你们可曾吃饱啊？天色已暗了，星星也亮了，小小羊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教师节，在节目当中再次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老师节日快乐。我们来听到的是钟逸轩所演唱的《十七岁少年的心事》。 间，路边微热的早点，起床后又是一天。扫马路的老爷爷，不知疲倦的笑脸，打单车经过身边。学校旁的早餐店，他拿着面包两片，扎着爱的马尾辫。多希望转头遇见他笑脸，不知不觉已忘了时间。希望能够停在那年夏天，那年感情纯粹像白雪，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会怀念，怀念。我记得上课都睡觉，手机在那角，班主任在讲早操，下岗的辣条和女生的笑，成了记忆中的美好。那一年栀子花开了，校服天上飘，笑着笑着就哭了。花儿不见了，人也散了，只剩下相框中的微笑。 今年刚满十八岁，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那一年十七岁，所以他唱的更多的是属于那个年龄段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看到了关于这首歌的宣传文案，是这样的一句话：不会永远有人十七岁，但永远有人十七岁。乍看这句话相当的绕口，甚至你会觉得是一个病句，但是仔细一想，是的，我们经历了十七岁，过了那一年就永远不会再有十七岁过，但是这个城市里永远有人在今年这个时间刚满十七岁。所以十七岁的心事在任何时候都不曾断过，只是可能已经不在你身上有了。我 身边有个同学，他的孩子可能最近也快满17岁了，然后最近他跟我抱怨说，小孩的心事越来越多，你都大气不敢喘一声，以前小时候治一下他，揍他一下，好像这个事情就奏效了，可是你现在说的越重，可能逆反的状态越强，更别说揍他了。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属于这种家长，正头疼呢？在这个时间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但愿能给收音机前的你一点点小小的启发。陶行真老先生在做校长的时候，有一天他看到一位男生用砖头砸同学，并将其制止，叫他去校长室。当陶校长回到了办公室时，男孩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陶行真掏出了一个糖给了这个同学，说这是奖励给你的，因为你比我先到办公室。接着他又掏出了另外一颗糖，说这也是给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尊重我。男孩将信将疑地接过第二颗糖，陶先生又说道，据我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很有正义感，我再奖励你一颗糖。这个时候男孩感动地哭了，说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陶先生于是又掏出了另外一颗糖，说你已经认错了，我再奖励你一块，我的糖发完了，我们的谈话也就结束了。怎么样，针对顽皮的小孩，我觉得换一种方式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当然你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可能都应该像陶校长一样，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有理有据，或许说服他可能会更容易一点。送给各位这样的一首歌曲，潘玮柏、苏芮，我想更懂你。 Where are you going? Going out. With who?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I care. 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吵，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能一直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And 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可所演唱的《老师》。林妙可的声音相当纯净，仿佛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所有工作和学习当中的烦恼都可以被抵挡。每一颗心其实都需要爱，需要温柔，需要宽容，甚至需要理解。我想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来自于那种纯真无邪的地方，永远都应该是人间万分疼惜的珍宝。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王平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发生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名字是《心灵捕手》。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 Lambo 在课堂上公布了一道非常困难难解的数学题，很多人都解不出来，但是却被年轻的清洁工威尔给解了出来。可是威尔却是一个问题少年，成天和好朋友查克等人四处闲逛，打架滋事。当 Lambo 找到这个天才的时候，他正因为打架袭警被法庭宣判，送进看守所。兰博向法官求情保释，才使得他免于牢狱之灾。兰博为了让威尔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浪费他的数学天赋，请了很多的心理专家为他去做辅导，但是威尔十分抗拒，专家们都束手无策。无计可施之下，兰博求助于他的大学好友心理学教授尚恩，希望他能够帮助威尔打开心房。经过他和尚恩的不懈努力，威尔渐渐地敞开了心胸，而好友查克的一席话更是使他豁然开朗。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如果你在生命当中可以遇到这样的老师，或者说这样的贵人，应该是无比幸运的。但愿收音机前的你在生命当中都可以遇到一到两个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贵人。来听赵赵所演唱的《那时花开》。 天很蓝，我们总奔跑在路上，那时云很白，我们追逐着它来歌唱，那时春天的花安静地开放在路旁，等待你来采摘，送给你心爱的姑娘。那时我们想象着自己长大后的模样，做老师还是科学家，还是像爸爸一样。那时夏天里总会有一条清澈的小河，鱼儿游荡，我们一起沐浴阳光。我们走得太快，我们走得太远，甚至都遗忘外婆疼爱你的模样。我们走得太快，我们走得太远，甚至都遗忘妈妈目送你时的模样。我们总奔跑在路上，那是云很白，我们追逐着它来歌唱，那是夏天里总会有一条清澈的小河，鱼儿游荡，我们一起沐浴阳光。我们走得太快，我们走得太远。 是路的方向。我们走得太快，我们走得太远，甚至都迷惘曾经那坚定的梦想。那时花开开放在路旁，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教师节，再次祝福收音前的每一位老师节日快乐。来听邓紫棋的奇迹。 树下的玻璃瓶，埋藏我多少的曾经，多少孤独的深夜，多少眼泪沾湿我闭不上的眼睛。 是来自于邓紫棋所演唱的《奇迹》。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一个人生奇迹的故事。我一看你修长的小拇指就知道，将来你一定会是纽约州的州长。这是一句极为普通的话，却改变了一个小朋友的一生。此话出自于美国纽约大沙头诺比塔小学校长皮尔·保罗之口，而话语当中这个你指的就是当时非常调皮捣蛋的学生罗杰·罗尔斯。小罗尔斯出生在美国纽约声名狼藉的大沙头贫民窟，这里环境肮脏，充满暴力，是偷渡者和流浪汉的聚集地，因此他从小就受到了这些不良的影响。读小学的时候经常逃学打架偷窃，有一天当他从窗台上跳下，伸出小手走向讲台时，校长皮尔保罗将他逮个正着。出乎意料的是，校长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诚恳地说了上面的这句话，给予他语重心长的引导和鼓励。当时的皮尔斯是大吃一惊，因为在他不长的人生经历当中，只有奶奶让他振奋过一次，说他可以成为五吨重的小船的船长。他记下了当时校长所讲的这句话，并且坚信这会成真的。从那天开始，纽约州州长就像一面旗帜在他心里高高的飘扬。罗尔斯的衣服不再沾满泥土，罗尔斯的语言不再肮脏难听，罗尔斯的行动不再拖沓和漫无目的。在此后的40多年间，他没有一天不按照州长的要求在要求自己。51岁那年，他终于成为了纽约州的州长。在说完这个故事之后，王平想特别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在孩子面前说话一定小心一点，因为很可能你不经意的一句话会改变他的一生。来听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 是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王平在教师节的节目当中再次提醒收音前的每一位，不管你是老师还是其他的职业，在孩子面前请稍稍的管好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一句话。你小小的一句表达，或者说小小的一个行动，很可能会改变他的价值观，改变他的一生。那也在今天节目最后要提醒各位，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做人也一定要谦虚一点。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你不知道别人身上有的什么样的长处是你没有的，谦虚一点，总有机会可以把别人的长处变成自己的本领。节目最后来听的是满江所演唱的《当我们聊到未来》，未来就过去了。所以提醒各位，不要光说不练。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当我们围坐一起谈笑风生，聊到未来的时候，未来就过去了。原来你最爱的最爱唱的是那首未来的歌，有些梦老了走不动了，你看它依然闪烁着光亮，有些人醉了，深陷在旧时光里，哭着笑着等着，什么都拥有，什么都没有，我轻轻地带着你在我的曲中游走，现在的拥有坐在未来看着我，微笑看着我，当我们围坐一起谈笑风生，聊到未来的时候，未来就过去了。原来你最爱的最爱唱的是那首未来的歌，有些梦老了走不动了，你看它依然闪烁着光亮，有些人醉了，深陷在旧时光里，哭着笑着等着，什么都拥有，什么都没有，放一个幸福在未来，未来的一个梦中，走出你的世界，忘掉所谓的命运，未来是新的，自由崭新的。当我们围坐一起谈笑风生，聊到未来的时候，未来就 我